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六七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。明天白天晴，北转南风三四级，阵风六七级转二级，最高气温四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7，空气质量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港澳台侨同胞共建北京奥运场馆纪念展今天揭幕，北京海外联谊会发布《港澳台同胞、海外侨胞支持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倡议书》，中国科技馆天宫授课地面课堂本周末对公众开放，长25米、重3吨的长须鲸骨骼标本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组装搭建完成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，今天主题为永葆赤子心，共圆中国梦，港澳台侨同胞共建北京奥运场馆纪念展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揭幕。揭幕式上，港澳台侨同胞捐资人代表发言，北京海外联谊会发布港澳台同胞、海外侨胞支持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倡议书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的国家游泳中心，由35万多港澳台侨同胞共同捐资建设，为迎接北京冬奥会，国家游泳中心实现水冰转换，从水立方华丽转身为冰立方。12月9号下午，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启，并面向全球进行直播。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、王亚平、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进行天地连线，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物体运动、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，展示中国空间站的工作生活场景。今明两天，中国科技馆地面课堂活动将对公众开放，包括角动量实验、浮力实验和表面张力实验三个部分，活动上午下午各一场，听众购票后可以到现场扫码预约参与。一件长25米、重3吨的长须鲸骨骼标本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组装搭建完成，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。 这具标本来源于2017年3月20号在上海大治河入海处发现的长须鲸尸体，长达24米，被渔民发现时死亡时间已超过10天以上。上海科技馆的标本制作团队就地解剖操作，对肌肉部分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理，骨骼部分则开始了长达4年的清理脱脂。 骨上其实还附着着很多的残肉，然后如果我们用刀具或者用电动工具来进行清理的话，会对骨骼造成不可避免的损伤，所以就是说我们采用了比自然的降解方式，是通过微生物降解的方式来对残肉进行了处理。 由于长须鲸的左胸鳍消失，左下颌骨破损，以翻模形式进行骨骼还原，成为标本制作师工作的一大难点。此外，还要保障所有的结构衔接件和每根骨骼能够适配，所有的过程都是手工制作的，需要不断调整，是一个很花功夫、很花时间的过程。9号下午3点多，随着最后一块左胸鳍安装完成，这具长须鲸骨骼标本搭建完成。 大宝是我国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也是衡量生态环境优劣的指示物种。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-9063反映，通州区台湖镇水南村一带每年都会飞来几只大宝在这里越冬，但今年周边正在进行的地铁施工影响了大宝的栖息，同时大家也对这一区域未来的规划表达了担忧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。 12月10号上午，记者来到水南村大宝的栖息地附近探访。据现场值守的志愿者介绍，大宝们的栖息地共有4块农田，被一条东西向道路一分为二。北边的34号农田是大宝的主要栖息地，正在施工的地点就位于3号农田的东北角，目前已经开挖了一条东西向长约100米的沟渠，紧挨着这条沟的西南侧有一排芦苇丛。志愿者说，这里是大宝们日常的活动中心。 这儿就是大宝休息觅食的地方，所以就特别影响它。 12月8号，经过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协会志愿者们与地铁建设部门的沟通，施工已于12月9号暂停。随后，记者联系到了施工项目的负责单位，